好，我爸翻嚟啦吓， 咁 啊又到法律点评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录音咧，六月三号啊，咁听晚就六四啊吓。咁啊，唔好以为我哋会讲六四啊，我哋唔会讲嘅 ，OK？ 因为咧六四同呢个都系冇乜关系嘅。虽然啊，我爸成日都可以分享一个政治 ，OK 啊。 六四同法律都有啲嘅，都有啲嘅嗰啲不反对通知书啊，嗰类嘢咧。 咁啊，今日我哋讲乜嘢咧？今日讲翻之前有位网友啊。Albert 所提出嗰个高登仔嘅问题、啊、 高登仔嗰、那个就嗰、是、个有违公德罪 系啦， 咁、 啊、 咧你睇个定义就真系好难，即系 讲翻件案先啦， 恶法啊，一般嗱唔系好，即系我读 law 咁耐都好少听嘅，但系就有啲咁嘢嘅，通常咧即系以前即系咩藏有攻击性武器啊，一般啊游荡啊呢啲咁就听过啦，嗰啲所谓。Summary of offence 啊， 咁原来呢度即系你今日攞你搞有违公德罪咁样，咁咧就要非常可耻嘅行为喎，令人被即系冒犯、厌恶咁样，败坏道德、有伤风化、破坏社会秩序，咁啊根据普通法咁样，嗱呢啲字眼都系好好宽好域嘅，即系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嘅，系咪？咁呢位网民做过啲咩伟大嘅事咧？揩咗呢条罪咧？ 我就系上网讲嗰啲唔应该讲嘅嘢咯， 讲咩啊？ 啊， 知道中联班噶嘛？ 系啦，冇错系啦， 讲下啫喎，大佬。 诶，呢排你好中意嗰句噶嘛？ 都系讲下啫。 唔系呢排你好中意 post 嗰句噶嘛？讲下啫，啊， 讲下啫嘛。咁事实上真系讲下啫喎， 冇错。啊， 你唔可以假设一个年青人又冇咩，又唔系即系黑社会，又唔系练过，即系又唔系。即系会讲讲完，真系去掟，即系烧咗中联版佢啊嘛， 嗯， 系嘛？即系你唔好因此而喂，如果系啊，应该告告黄毓民啦，咁佢喺立法会大大声话掟你汽油弹咁。 咁嗰、那个立法会议员啊，免呢个规例噶嘛，喺议事堂 系嘛？我喺舞台佢都系咁噏过，佢噏过好多次咯，系、嘛？即系同呢个喺讨论区噏一样嘅啫嘛。咁人哋讲下啫，咁啊虾条细路喎，所以呢个律政司都系人憎噶啦。 咁最尾都系上诉得席啊，吓 去到终审啊，你真系几恐怖啊！你话 咁啊系啊，咁大个仔都俾佢个终审啊，大佬。 咁佢唔知系咪自己去得好嘢，系真系好嘢，因为呢个高登用高登仔嘅逻辑 啊，唔系我都去过一两次嘅旁听咯。 啊，唔系唔系，佢好似系有法援嘅，有法援 系。 是因为佢梗有嘅，咁佢冇工做㗎嘛，高登仔如果要自己有钱请律师就巴闭。咁佢如果有法律观点咁佢申请法援上终审都啱嘅，啱嘅。咁就所以就同佢打咗。咁呢好似话嗰个唔系公众地方嚟嘛，你睇佢眼就啦。必须证明涉及嘅行为猥琐令人厌恶。有违公德嘅程度，例子喺公众地方进行性行为啦，话啊个个睇到你喺度打茄轮唔算噶。 咁呢度牵涉到几个字眼嘅，首先第一样嘢就咩叫做 public space 啊，公共地方啦、或者叫公众地方啦。咁啊，第二样嘢就咩叫公德啦。 嗯。 啊，咁啊，讲第一样嘢先啦，咁啊。 互联网佢而家根据佢呢个讲法，即系新闻啫。当然我冇唔系拎住个。终审判决啦，咁如果互联网唔当系一个一般我哋理解嘅公众地方， 咁第一样嘢，首先立法嗰阵时候就冇谂过呢条法例系可以应用喺互联网 嗰度啦。呢个系普通法，普通法嚟嘅啫，普通法即系意思系以前啲案例一路积落嚟咁样啦。咁啊，即系佢冇一条一条条例或者应该叫 act 啦，冇一条条例冇经过议会立法嘅，而一个个原则咁整落嚟嘅，即系好多。我哋讲啲咩嘅强奸啊、谋杀啊，呢啲都仲系伤人啊，嗰啲咧都系喺普通法律积落嚟嘅。咁有啲就立足法啦，将佢写咗喺个法例里边啦。咁即系写咗法例里边，即系挤埋一齐，点解啫？咁呢条都系啦。咁但系呢条罪咧，就佢系源于普通法，所以就根据个定义都系普通法，即系案例里边整出嚟嘅定义。 系。 咁虽然个案例就话喺公众地方。咁但系咧就变咗佢依家咧就话佢互联网唔算系公众地方，咁但系似乎喺外国咧有啲案例咧就互联网留言都可以嗨到呢度去嘅， 咁咪好啊！呢個香港判決話佢唔係公眾地方，咁啊比較好啦。即係你喺互聯網噏乜叉都好啦，都唔會構成違反公德罪。 唔係咁，你有個 barrier 啊嘛。即係嗱，譬如我哋其實就一個好邏輯性咁樣去睇法，就係話我哋去一個公共地方、公眾地方係冇任何嘅 barrier 或者門檻嘅，即係我唔使俾錢。或者唔使做某啲手續就去到嗰個地方噶嘛，咁嗰個地方叫公眾嘅，譬如去公園咁樣樣，咁公園係一個公共地方啦嚇，校長廣場咁樣樣，咁你又去啊？ 討論區可唔可以？係因為嗰個叫一個 physical 即係你搭你係啦個 physical， 你搭你 有個 physical 嘅地方， 你搭車去嘅啫。咁其實嚴格嚟講，你可以行落去㗎嚇。 係啊，唔係公眾去得嘅就叫公眾地方㗎啦。 係啦啊， 即係收唔收費都好。但是佢呢個互聯網當唔當係一個類似我哋一般理解嘅公眾地方？即係如果未有互聯網之前，你話公眾地方，大家都明嘅，就好明嘅。私人地方就唔入得嘅啦。相對嗰個地方就叫公眾地方啦。 唔係佢牽涉到一樣嘢，就叫咩叫 public goods 啊嘛，即係你個公你公眾地方咁，除咗呢個係公眾場所之外，仲有一個公共嘅設施啊嘛，公共嘅 service 啊嘛，係啦。 互聯網唔係啊。 咁譬如你魚塘咁樣，你你係一個公眾地方啦，大家可以釣魚啦咁樣，但係、但係咧，咁由於太多人咧，你唔可以太多人一齊用噶嘛。 嗯。 啊，即係可能好細嘅魚塘啊，呢、這個例子唔好啦。譬如呢、這個某啲地方，咁你淨係可以准許三個人參觀嘅啫，一段時間，咁你唔可以超過十個人嘅，咁嗰個都可能都公眾地方嚟嘅。咁、呢個叫 exclusion 咧，都叫做選取性嘅情況啦，嚇。 嗯，咩？依家興公共空間就係啲咁嘢啦，嚇。 誒，依家讀書科目係咁噶啦，係。 總之唔會俾人哋霸咗噶啦，唔會啊，唔准你入啦。 即係大家都有一個享用嘅權利嘅，咁但係會有門檻嘅出現嘅，嚇、 啊。好、 哦。係啦，嚇、啊。咁但係個情況就係點解網上嗰、那個咁佢唔當一個公共空間咧？咁其實好難定義嘅。 嗱，我又觉得喺嗰啲老爷嘅心目中咧，佢又认为普通法里边讲有违公德呢样嘢就唔应该 extend 去网上，可能系咁谂嘅啫。 系都有可能。 但系你可以个，比如你系佢话有啲令人猥琐啊厌恶咁，你摆啲核突相上去互联网咁，人哋睇到咁都系可能系嘅噃。咁当然有其他 law 啦，系咪？色情不貌雅 kick 瓜啦。咁啊！但系你话呢条罪唔摆上去，始终我觉得佢嘅意思就系你互联网，你就可以互联网有互联网嘅法例，另外立法。即系你可能认为呢种咁嘅言行咧会有问题，应该禁止。咁但系就唔好求其搦一条罪嚟咁样。 系即系可能要更加完善嘅法例去补充翻啦吓。 吓、啊，总之你经过议会讨论，慢慢立法，你就唔可以咧将。普通法里面呢条法例呢随随便便就拎咗去互联网嗰度，咁佢认为就唔啱，咁好多时都会系咁嘅，因为个法例系跟唔到 跟唔到个时代嘛 啊，咁于是乎嗰啲執法嗰啲人呢，咁你都要抄啲法例用啊，抄呢条咦呢条得喎咁样咪用囉，然后就游说个官呢将佢扩大啦，咁有时又会嘅，啲官又会将佢扩大 cover 埋。咁其实佢依家系用咗噶，唔系都唔使搞到要去到终审啦，系咪啊？ 系。 咁如果去到终审就话咧，讲下就冇所谓嘅，烧咗中联办啦。咁啊都好嘅，对于言论自由，我觉得就系一个比较好嘅做法。 咁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你点样样去界即系确定嗰个人嘅身份咧？ 佢呢个情呢件 case 咪问高登攞嘅 IP， 然后咁就搵搵佢啦。 嗯， 嗱，咁啊俾啲 tips 大家，其实咧由嗰个咩啊《古惑天王》开始啊，记唔记得？就系话即系上门拉人啊，咁样即系攞咗 IP 咁样。其实你唔好合作就得噶啦，即系总之唔认就得噶啦。即系因为证明系好困难嘅。 嗯， 咁即系因为 点样证明？你係當時係坐喺個電腦面前，係用緊呢個 IP 去發表呢個言論咧嚇、 啊。你話冇做過咁樣，咁啊點解係你嗰度 send 咗？我冇點知啊？ 我唔知啦， 有可能系电脑嘅 bugs 啦，有可能电脑 有可能有人 hack 我个电脑，用我电脑借我电脑射咗出去啦，咁我唔知噶嘛，你总之唔认就得，唔认咧就已经有疑点噶啦，好多嘢唔系咁容易告得入。 嗯， 即系当然唔系鼓励大家即系用电脑犯罪啦。啊，讲到呢度。我 咁即系你咁讲，即系去啲网吧求其咧咩有个宣染呢啲嘅嘢，跟住就死都唔认就得噶咯。 唔系，in fact 系即系有心犯罪嗰啲咧，就系去网吧做，或者去人哋个电脑度， 即系完全 proof 唔到。 你走上人哋啲网台啊，公开地方咁咧，啊有电脑啊，借个电脑洗洗啦，咁样有啲半公开地方系咪？啊社团啊，啲咁嘅地方啊，诶啲补习社咁诸如此类啦，嗰啲半。半公开嘅地方，你啊熟咗咁咪走上去用人哋嘅电脑做啲即系唔妥嘅嘢咁样啊，咁啊追唔到嘅，追唔到嘅，因为有人搞我都曾经系咁嘅啊，结果差人就追到嗰度，追到嗰度发觉，大有可能系我目标里边嗰个人噶，但系因为就有疑点系嘛，因为嗰度系好多人用嘅。包括嘅话我疑犯喺嗰度用紧，咁但系都唔算数。只能算数， 你老 K 唔到佢啊嘛， 系啊，因为你有疑点啊嘛，始终， 嗯， 咁啊，另外唔系头先讲紧话，有个好好嘅，有个好好古仔嘅，我记得， 系， 即系你谂下以前咧，未有互联网啦吓，未有互联网嘅时候咧，或者系未有电脑啊，个电脑冇咁普遍，或者初有电脑嘅时候啦吓。咁呢有个我记得有个故事係咁嘅，有人开咗人嘅电脑个学生嚟嘅，就攞咗人个试卷诸如此类啦，咁 copy 咗咁样 ,copy 咗个关返个电脑咁啦，咁即係 copy 咗个 floppy 啊，嗰阵用 floppy 嘅啫。 係 floppy disk 啊。 吓五寸嘅啫嘛，仲。好啦，咁好啦，拉鬼咗佢啦，拉鬼咗佢，如果要搵样嘢告佢，你话佢偷试卷咁样。 係。 个试卷咪喺度㗎话，个铁卷我冇偷到。是咪 唔係啊複製同人偷係兩回事㗎嘛。 啊即係你等於佢比如睇你有張相叫我攞咗或者喂你個錄影帶嗰陣未有電腦即係未有我哋啲 digital 嘅嘢嘅時候錄影帶叫我咪得一份錄影帶囉係咪咁得咗你個錄影帶你唔能話偷咗你喎因為喺度喎。咁點呢咁樣我據聞係香港機子嚟嘅官即係個 啊！嗰阵时有啲叫非法下载或者非法呢、這 个，唔系下载都已经系有咗电脑法例噶嘛。 系啦系啦 而家电脑法例十几年噶啦嘛，即系叫做系跟英国啦，廿年啦前开始面对，但系都之前就冇噶嘛。咁嗰个故事咧，啊，即系只系冇 report 过一个案例，香港嘅据讲系，就结果个差人告嗰个人咧，就系话佢偷电嘅。 偷电啊？点偷电？ 系偷电嘅，咁开人嘅电脑嘛，用咗人啲电啊嘛。 哦。 偷咗人哋嘅电，咁但系究竟偷咗几多嗱？你如果睇盗窃条例里边咧，偷电系犯法嘅，有偷电啲啊，即系你香港有冇人偷电嘅？ 咁 但系你 喂，咁我有冇间房开灯咁算唔算偷电咧？ 睇佢告唔告你啦。 哦， 即系 你攞火 机 出 嚟 点就算啦。 唔系你偷电系有嘅喎。 咩啊？ 喂，以前系有嘅，即系开喺啲旧楼啊吓。博咗人哋个电线啊、水喉啊，咁都够胆噶嘛？木屋佢系更加啦，咁啊电费人哋俾啦，咁啊攞人啲电用啦。所以喺嗰、那个盗窃条例里边系有偷电呢样嘢 嘅，偷水啦，水表都系啦。 Abstracting electricity 啊，好啦，咁啊叻到咁，所以咧嗱冇法例去禁止人哋开人嘅电脑，攞咗人哋啲资料，咁唔掂啊，唯有就告佢偷电啊。刑事化，喂，当然系民事，你告佢攞咩 copyright 嗰啲嘢，但系 copyright 刑事好困难噶嘛，民事好烦噶嘛，有好难噶嘛，所以咧就告佢偷电咁样，咁结果个 case 都系冇审到嘅，官就掟翻出嚟就话我唔审啊，唔该你走啊， 荒谬啊，大佬， 即系佢话哇，你偷咗几多钱电啊，咁你总系抽到啲嘅系嘛，可能一分啊，一分一仙两仙、啊，你一仙两仙嘅掉个 case 嚟叫我审案嘛，偷咗你一仙， 你嘥晒公众资源啦、 啊。唉，咁啊个官觉得太可笑啦，咁啊唔肯审啊。咁但系你可想而知，即系呢个例就系话你当你有个情况系好唔啱嘅，你明明系好唔妥嘅，但系你又冇法例噶嘛。而家系有法例嘅，如果你开人电脑攞人啲嘢咧， 你知个法例叫乜鬼嘢啊？ 嗯， 不诚实使用电脑嘛， 不诚实使用其实呢个名系好好 进入其他人嘅电脑嘛。 嗯 ，unlawful access to computer 啊，咁呢个大约香港诶九十年代中立嘅，咁到而家你睇嗰条例咧好阔嘅，即系所以而家嗰啲咩电脑犯罪咧。都是靠呢條。 咁其實我成日好想知呢條條例，喂，阿派羅，如果你有幾個嗰啲論壇嗰啲户口，算唔算不誠實使用電腦呢？ 咁唔係，都係你嚟噶嘛？ 係啊，但係唔同嘅唔同嘅身份咯，唔同嘅 identity 咯。 佢咪針對咩？咪針對頭先我講入去人哋電腦偷嘢咯，偷人哋資料啊咁咯。 係。 或者走去偷開人哋嘅電腦咯，開人嘅電腦偷人哋啲嘢咯。嗱，你偷咗嗰啲資料咁樣。你告唔到佢咩嘢㗎嘛。但可能好大伤害喎，商業機密咁拎咗出嚟。拎咗出嚟你話我賠返俾你賠點賠呀、啊、人哋個投資計劃俾你攞咗咁點賠呀、啊、冇得賠㗎嘛。係咪你走去老細間房度揼咗佢個計劃出嚟咁樣。咁唯有咪用呢、這個即係咪而家咪得啦。咪刑事㗎嘛，刑事刑事起碼你坐幾個月刑事罪咁好又係阻嚇啦，咁你唔敢你嚟啦嘛。以前咁點告我告我咩係咪我開你嘅電腦咁你嘅電腦又冇壞到係咪電腦冇壞到冇少到嘢嘛、啊、用咗你少少電咁所以話告佢偷電就咁解啦。好啦，咁呢啲咁嘅行為呢大家都聽過呢公眾地方擾亂秩序行為呢樣嘢添啦，係咪咁好似係咪阿熊仔同阿黃仁達嗰次都係用呢、這個公眾地方喧嘩，少用呢樣嘢呢啲樣嘢告人㗎喎， 有違公德罪呀、啊、 擾亂秩序 擾亂秩序 啊，公安條例嚟嘅，公眾地方喧嘩作出擾亂秩序行為，意圖激起他人破壞社會安寧，導致社會安寧，咁就犯法啦啊！哇！呢、這个可以坐一个月同罚款5000蚊，咁、所以佢哋就整咗几个礼拜嘅摊啦。啊，咁啊要构成就要有扰乱秩序行为。咁、 這、 啊、 個、刑事嚟嘅， 呢、這个刑事嚟，公安条例嚟噶嘛。公安条例仲有啲咁嘢嘅原来。咁、啊少用，但系都用咗啦。上次好似就系根据呢条扰乱秩序，咁啊好似移告咗，咁啊告入咗。即系冲入去嗰个尖沙咀嗰、那个， 咁呢个好明显啦，佢秩序安然咁去扰乱佢 啊，搞乱人哋啲地方咁样。嗱、啊，呢、這个又系一个很好好嘅例子啦。呢件即系咧，有啲嘢就系同样系呢条罪咧。咁你知喺泳池啊，影人哋啊，好似系用呢条罪嘅。 我都有呢条嘅。 系啊。饿啊游荡罪，多数用游荡罪嘅。游荡罪咧，即系群体偷拍呢啲咧，咁就系用游荡罪嘅啫，因为冇犯法嘅、哦，即系冇一条 law 可以话你唔准你去影人哋。因吓，咁、啊、你行过咁，我地下有个摄影机，咁唔关我事噶，系咪先？咁我摆个摄影机喺度，你告我乜嘢咧？系咪？ 系。 咁影到你咁嗱。我影到就影到㗎啦，係咪先？即係影到嘢係冇罪㗎，冇理由有罪㗎嘛。你好麻烦㗎，你要搵个罪。咁所以就话呢，就话佢游荡咁样。即係你最多就话喺泳池偷拍人哋嗰啲咁啦，係咪？咁你可想而知，即係法例係其实应该即係。 如果咁讲，其实好多行为都係好难界定㗎，都係假搵啲法例去安落去跟住去告㗎咗。 係呀、啊。即系喺未有一条清楚嘅法例，比如你话有条法例系唔准喺公众地方，即系未得人同意去拍人哋，特别系涉及即系人哋私人嘅身体嘅部分咁咧吓，咁系应该有啲咁嘅特别嘅法例，咁你咪告佢咯，系咪？ 譬如未得我同意咁啊，你影佢哋啲内地同胞啊，屙屎啊，救人啊咁样咁样咯，咁咪过入咯。 咁啊唔得，佢自己嘅公众地方唔系，所以又要小心个定义咯。 系啊， 因为你公众地方系人都影得嘢噶嘛，你唔能够俾人影嘢噶嘛，大佬啊。 嗰个反而俾人告添，因为暴露。 系啦、啊，嗰、那个系不道德暴露啊 ，indecent disclosure 类似啊，即系猥琐暴露咁样。 嗰個有得告啦。但係呢個遊蕩咧就攞嚟告呢、這個，因為遊蕩咧其實就係你喺度街度周圍騰咧，然後你冇一個理由你做咩鬼嘢咧，咁你就告得噶咯。 咁其實嚴格嚟講，好多人都係咁樣嘅。OK， 咁就話 行街大佬 就係咁啊，意圖干犯可被拘捕，係意圖啫喎、啊。意图犯法做啊你咁，但你冇 点样证明啊？ 系咪？咁啊，当然啦，故意妨碍任何人施工工作，一定要建筑物部分。咁你可能喺度阻头阻势啦。 呢条法例都系攞嚟告啲社团人士嘅啫，嗰阵时。 系啦，啊，咁咧，喂，导致喺公众地方建筑物，任何人会合理地担心自己安全，咁就系犯法啦。你样衰喺度超啊超啊，行过啊超啊超啊喺度咁，就拉鬼晒你，然后就话你游荡啊。咁攞嚟告社团人士嘅，咁方便嘅，当然如果冇呢啲法例嘅，点样即系管啲社团人士都系问题嚟嘅。喺警察嘅角度啊，即系点解佢哋话即系咁唔高兴？你哋即系下下都针对佢嘅警权过大。喺佢嚟讲，我唔系要针对你啲斯文人啊嘛，大佬啊，嗰啲烂仔，你唔系用呢啲，你冇法例咁嘅社团人士。你冇呢啲咁嘅權俾我，我點維護啊？你哋嘅秩序咧，又令到你哋啲大佬啊有個安寧嘅社會啊，安全嘅社會。香港係好好嘅，其實香港個治安係好好嘅， 係不嬲好好 嘅，係即係持續下降嘅。雖然最近有人拎槍棒係咪？但係真係好多年冇聽過。 不過嗰個案件啊，真係非常之曲折離奇啊！係由呢個娛樂版就提升到呢個港民版。 我哋就不妨你揾啲叻嘅人，我哋開啲奇案節目啊！好似呢個近來又興呢啲咁啊！ 啊，不嬲興㗎啦呢啲嘢，講偵探小説嗰啲偵探嘅嘢啊， 係嘛？ 係。但系 咁啊， 所以我冇乜能力讲啊。O K， 我哋讲咗几样，一般即系人即系唔清唔楚就可能犯法啦。通常就因为佢系针对一啲管理社会嘅问题啊，游荡系啦，公众地方呢个扰乱秩序又系啦，跟住我哋头先讲嘅有违公德又系啦，都系针对公众地方嘅。咁而系有点而系，即系如果你一班人一齐喺度圈弯咧，即系我哋细个嗰啲飞仔喺街嗰度咁咯。其实佢冇犯法嘅喎，冇屋企又细咁，成日喺街度蒲， 好多啊，而家踢波噶啦，定系咁 啊，好多年呢一代啲成年人细个嗰阵就喺屋村啲球场啊咁咯，公众地方度乱咁嚟啦，即系唔系乱嚟啊，即系权贫决党咁啦吓，有时会哈哈霸霸都自然嘅呢啲就， 咪一齐去偷下嘢咁啊，依家有问题啦，导师 系啦，又会即系进一步就可能会有啲轻微嘅犯法行为咁。咁以前系靠呢啲罪去冚 嘅，但系依家都好多嘅，不过就冇乜点提嘅。 而家少咗噶啦，少咗咧，文明咗啦嘛，我哋唔可以下下都好似即系难告咁啊，啲官又都唔高兴啦嘛，咁所以就变相系少用咗嘅。咁啊，只系耐唔耐，有时候拎出嚟咁啊。咁啊，但系呢啲好嘢啦，而家啲细路都识得即系有权益咯，系嘛？去到呢个终审庭咁打得咗咯，系嘛？咁你都吓。你都冇得讲啦，系嘛？咁佢快者唔再用噶啦，即系起码唔会用呢条理针对呢个功德嗰啲，即系喺互联网度讲嘅嘢咁。 喂，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嗰个系一个非香港居民喺外地去高登呢个咁嘅地方去发表言论咁咧，咁啊做唔做得咧？ 咁啊，你吹佢，唔该你去查下美国有冇咁嘅法例咯，我相信冇啦。系嘛？ 呢啲冇得印度啊嘛？ 呢啲印度咁好麻烦 啊！ 听先，有冇啲人唔系冇话到边啲嘅？我哋好似讲过系，但最少大家要相同嘅法例啊，相同。如果我呢度唔犯法咧，咁咪唔引渡啊？自己国民又唔引渡，咁有啲限制嘅， 系、 啊、有啲限制。涉及啲民事税务嗰啲又唔引渡啊。好，系咪仲有少少时间咧？我哋讲一讲最近一个 热门嘅 话题啦，就话说就系不反对通知书，系咪？ 系点样？ 咁啊，特首就大声声就话警察警方一定唔会发不反对通知书咁啦吓。咁你话佢僭越啦，咁都可以系嘅。因为法例就话警务处长咁样专业判断咁样。 系 咁啊，咁当然啦，阿曾伟雄出嚟同佢兜就话唔犯法嘅一定唔发噶啦，咁样讲完噶啦，系嘛？ 咁呢个就唔系咩问题，就系呢样嘢啊，不反对通知书就争论咗几十年噶啦。因为点解咧？我哋讲过上次讲儿童权利都讲过啦，嗰、那个集会结社权啊，集会权先，咁嗰个人权嚟噶嘛？ 系 全世界嘅人权都即系话你只要系和平嘅集会喺民主国家。就可能有啲限制，咁我当呢香港未系民主咁都系有啲限制，咁就系话要必须㗎嘛，必须 保障社会安宁 click 法啊咁样。咁香港政府呢都系其实都系靠呢一个弹书嘅。 系。 保障佢必须咁样，咁就所以呢，但系嗱你话必须啫，咁你啲社运人士就话你干扰咗佢示威权啊，同埋呢点解我要申请呢，事前要申請，以前是要申请的。 嗯。 以前要申请的 ,30 年前,28、6年,30年前。大湾那阵两个礼拜申请。咁批准先。后来就90年代之后就被人挑战，因为开始 pass 人权法。咁就话唔使申请，但是就加咗样嘢，要佢有不反对通知书。 嗯。 因为如果佢冇俾你呢，咁你变咗你就好容易有违公德啊，呢啲扰乱公共秩序啊，非法集会啊，咁嗰啲嘢就出㗎啦嘛，係咪？一般人为咗免麻烦呢都係申请嘅。 係。 呢、這个争论就从来都连绵不绝。咁学界嘅传统呢，学界同本来以前学界指学联嘅咁啊，大专学生先啦，学界而家就中学生嘛。咁最近有个争论呢，就係即係话学民思潮点解去年都唔去申请不反对公司，今年又去申请咗。咁呢大专界就觉得唔啱嘅咁样。因为佢哋原则话你学界梗係企得最前啦。係咪咁你冇理由就要去申请嘅。因为你申请嘅即係要佢批。咁你要佢批你就唔系你嘅人权啦。即係咪即係应该系嗱我呢个我同意嘅，呢个逻辑我同意嘅，虽然要求好似高咗啲，但係我就同意呢个逻辑。就係呢如果我要你俾我先做得嘅咧，我就唔系我嘅权利嚟，要高兴喎，仲要咁事实上佢哋好多结格噶，系即系警察嗰度而家好多结格。咁、佢当然警察啦，就话香港地少人啊，人多系嘛，地少人多，路啊窄，咁啊好多嘢就焗住要行呢行路，咁又话要咁样又咁，咁佢认为合理，咁你系大多数人认为不合理啊。如果是真的人权呢，那外国来讲我只是通知你我来的啫。我通知你我来，那你不该你安排啦。是吧，即是安排好晒即是秩序啊，这样等我就行使我的公民权去自卫啊，就没理由要我即是拿了你的准许先的嘛。 嗯。 那他现在一个不反对通知的作用就是要他准许了先。那所以认为这样是不对的，这样所以就连绵不绝抗争咗十几年㗎啦呢样嘢。咁所以亦都引起近来呢个有关不反对通知书嘅争议。 係。 咁啊占中嗰度个不反对通知书仲清楚啦，根本就唔应该申请啦。因为系周伟雄冇讲错嘅，佢系唔会申请㗎嘛。因为违法㗎嘛，因为讲明违法，咁唔系违法就唔系公民抗命啦，嘥气啦，系咪先。即系我唔明㗎，其实近来好多人即系以为占中仲系合法嘅嘢嚟。我不嬲都话，喂 ，Day One 佢话系违法噶嘛？你用个违法突显个咩不公义啊嘛？系咪？咁冇理由仲搞错噶，但系好多人依然都仲系，仲系搞错噶吓。咁所以拗埋啲无谓嘢，就是、不反对通知书吓。咁啊，去到学界仲拗，咁啊有啲原则性嘅嘢嘅喺学界个角度嚟讲。 啊， 虽然我就觉得啊，你为中学生去搞游行咁，你为咗。啲家长放心一啲咧，咁啊都无不可嘅，系嘛？即系学民思潮咁样吓、啊，就唔使唔应该太过要求太咩嘅，系嘛？因为佢未成年啊嘛，咁佢屋企影响佢啊，反对啊咁样。虽然佢有人权啫，咁都系免麻烦嚟讲，方便佢参与咧。咁申请喺唔系好唔合理、冇咩唔合理限制情况之下，攞不打翻到通知书咁都系。都是无可厚非的，不是那么好大的事、啊、不过不申请是更好，因为反正呢就是以之峰哥领导之下那个组织那个势那么强大，就警察是不敢阻挠他们是不敢阻挠，现在是最有影响力的 示威团体嚟嘅，我发觉佢亦都攞晒道德光环噶嘛，你边个你搞亲佢，你真系麻烦啦。差人嚟讲就梗系唔想啦，系嘛？唔想有事啦，咁样。 咁呢个系 OK 啊。 咁好啦，听晚啊，唔系喎，我哋呢个今晚就去迷院茶会系嘛？ 我都话啱讲咗啦，而家系礼拜二六啊嘛。 系，咁啊，如果去迷院茶会就。 近排网台都大地震啦、 啊，网台大地震就同法例冇关嘅，嗰啲 系嘅。不过就都系个是非，就系想提醒大家、就是，就系无论边边都好咧，即、就、系、是、拉队走人嗰个被指控，或者系指控拉队走人嗰个咧，两边都系非常邪恶嘅，就咁、是、简单啦。咁讲完，咁大家自己谂下啦吓，就咁啦。OK， 好。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咧，我睇下有咩法律嘅节目， 睇下咩嘢讲啦。 OK， 好，拜拜， 拜拜。